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心儿醉，冷霜柱 便提而出，轻爱那见黛玉七夕艳艳，身体不动连把姑娘叫了一声，爱那林黛玉面墙抬头看见他的外祖母通上心来，眼圈一红，低声儿说：“你老人家白疼了我呀。”只怕小文明儿活不久成， 感谢观众的掌声鼓励。再为您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唱京韵呐。 爱我念中尉夫南山， 王洪民也得唱一段，就刚才拉胡琴那个，知道吧？也多才多艺，我还真听过他唱。哎，天津纪念一位老前辈军大鼓林红玉的时候呢，他就唱了几句。哎，这个刀枪剑什么都是老先生的亲授，也是流派军大鼓，唱的不错。好，咱们有请王洪民。 首先给这个北京的热情的老观众拜个年，头一次在北京正式的舞台上演唱京韵大鼓，

你舍去我好知识啊，迷信的家瑞神仙龙老啊啊， 贾瑞这么一听 叫。他哪知这王熙凤啊，口塞沙他那他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，心说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，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王熙凤他爸死时对着那平儿细笑，当时间二人定好要叫狂徒挨那遭，挨那遭好遭先报。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安老啊，小弟我问安的来呀，哎呀嫂，哎呀嫂嫂你可知道啊，王熙凤写以宣龙不宜得卖弄风嫂，笑向着迷信的贾瑞，不用眉目轻表。贾瑞这么一看呐，早已昏，挨那昏昏出窍。闷呐，又有谁爱那谁？谁知道？小贾瑞搭讪着近前，要看那凤姐的荷包，又将她手上的戒指。头的细瞧，凤姐儿说：“哎，大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”此事何地？已经敢这样的轻薄。穿台那儿等我，嫂子我有些话对你来笑，一言为定可要早，爱那早些来到。小贾瑞说声好，您的吩咐我忘不了，磨头就跑奔小道，怕被别人给碰着。出府门往西瞧，盼到天黑红日老。小贾瑞撵足了脚劲儿往家跑，怀里像揣